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把温柔的痛我听得清楚，我站在他的身边，你站在我的面前，怎么这样心里会难过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把温柔的痛我记得清楚，他站在我的面前，你经过我的身边，突然之间心里都难过，为什么 蔡依林的不服输和毅力哈、是众所皆知，她说这可能是遗传自妈妈，但不是只有顽强的意志力遗传自妈妈，身体里的演绎的血液可能也和母亲有关。她说呢，蔡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星梦，然后妈妈私底下很会摆 pose， 很喜欢拍照。星二代陶喆，宫保鸡丁。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，也可能今天只有38度，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干煎，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、我爱这秋天大的感觉，快乐像一把 hot spice 风暴机，我来到镇上时常带着我的大东西秘密，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，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唱着水花剧，你特想让我一见钟情、我爱这种天真的感觉，就算天再下来也不是什么问题，我的 给我，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。我没有名字，没有钻戒，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，爱打动机。我知道的决定，一天在一起，不用去什么的家里就可以。我知道你做我的 baby， 你可都成了你。I'll be a people 拉上街，一起混进你和我玩爱的游戏。You're my baby, you're my baby, you're my baby。我只要和你一年在一起，我们不是混在家里就可以。我知道你做不过的 baby。Yeah, I don't care if you're大小姐，喜欢你就和我玩爱的游戏。You're my baby, yeah。我只要和你一年在一起，我们不是混在家里，就在家里就可以。 19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警卫1033，三和圣空最甜的声音。 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。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。8月26日，三和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。8月26日，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。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

段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六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那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琳的心不设防。心不设防呢，是心里没有防范意识，待人真诚天真善良。在爱情当中，心不设防或者是雷起心墙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那个度需要好好的拿捏一下。 街站喧嚷，城市也加倍辉煌，拥挤的陌生的人在游荡，谁和谁交换孤单，夜太长梦太多，爱更迷乱，我愿像月面的光，你的爱缓缓地把我环绕，温热了我的眼眶，如果你握紧我的心脏，握紧我的抵抗，我是否不被刺伤， 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，必须用你我的情真，不求气氛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，生命的起伏要认可，同一个人也需要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，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，有几回细水长流，我们舍得放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难舍难分，不屑

下俯视去的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有我的使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伫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我想要 生命之后，来听听田馥甄的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这首歌唱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冰山美人陷入了一段恋情，骄傲如她还是输给了自己的情感，她如此执念于那段感情，渴望回到幸福的那一刻，愤怒于情人的懦弱，在回忆当中情绪又逐渐的有些激动，无法再保持开始的冷静。难道情人真的是不爱我了吗？真的能舍得我吗？ 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看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圆圆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you

说啊，这首歌呢采用了小柯典型的调调，低音的部分很适合陈奕迅的声线，低低的不间断的流转的旋律配合叙述感的歌词，平静而又温暖。副歌部分的旋律上口易记，歌曲整体的旋律性很好，真的是让人听上第一耳朵就会爱上的歌。类似爱情，艾娃小阿轩。 我站在屋顶，黄昏的光影，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，微妙的反应，忽然想起你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，心不心我在过哪里，你人在哪里，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去，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，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，在同一天发现爱再接近，我是爱并不是也许，可不要忘记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忆，这个世界很无情，谢谢你说一声爱你，我很想听。爱似乎来得很小心翼翼，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相信爱来了，这种滋味很美丽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，信不信我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去，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，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，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，那是爱并不是也许，可不要忘记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忆，这个世界很无情，谢谢 只是镜片模糊住了自己，

留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不需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对于许巍来说，创作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一边感悟生活，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。在经过持续7个月的斟酌之后，旅行这个名字跃然纸上。许巍说呢，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域上的跋涉，人生更是这样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。花都开好了， 想那么多窗外怎么来到你身旁，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，原来都暗藏方向。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，今天这旅行的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。我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，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你放。天色阴了，香味香了，都太好了，你是我的忘了爱了，世界忘记了，心静地切想起我的泪有你喝了，很快乐很快乐 直到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。 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，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。颜色变了，香味香了， 都开好了， 你是我的忘了爱了， 世界乱世 静静地想起我的 泪有你喝了， 很快乐很快乐， 花开好了。 颜色变了，香味香了， 都开好了，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，我

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六的夜晚，用歌声和你相伴。爱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也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很多人因为寂寞而错爱了一个人，更多的人因为错爱一个人而寂寞一生。很多时候，我想爱你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可以爱你。很多时候，我想忘了你，却发现你早已嵌入到我的生命里。王菲的《传奇》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相信我们前世有约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我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进我耳朵，说叫我一伸缩，却只叫我执着。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撕破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？我虽然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停捕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如裂如落，梦门刻骨紧锁。 现在是20:44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卫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足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美丽人气你我。 锦卫1033，三河圣空。最美的声音，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福和祸都要同享。 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几分，你多管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。到处出现时想证明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真的放了几分。 张宇以一个过来人的角色唱给小夫妻们的忠告，一首给你们。继续有请出的是徐佳莹，带来这首《最初的记忆》。《最初的记忆》这首歌呢，也是电视剧《夏至未至》的片尾曲。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先，我很安静。 陪着你，有些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。哦，我的安静不怀疑，就别再提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。 只想让你回到最 是被寂寞